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1章神秘的房间第79集。 到了周末，罗恩加入了赫敏和另一些两星期后满17岁要参加考试的六年级学生当中。哈利看着他们都准备去村子里，感到有些嫉妒。他很想念霍格莫德，天气又特别好，春意融融，是很久以来难得一见的大晴天。不过他已经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再去偷袭一下有求必应屋。 你还不如直接去斯拉格霍恩的办公室把他的记忆搞到手呢。 当他在门厅那儿对罗恩和赫敏透露这一计划时，赫敏说， 我一直在努力啊。 哈利烦躁地说，这倒是真的。那个星期的每节魔药课后他都留下来，想堵住斯拉格霍恩。可是魔药教师总是溜得很快，他一次都没有堵到。哈利两次去敲他办公室的门，可是敲不开。其实第二次，他确信听到了被迅速掐断的留声机声。 他不想跟我说话，赫敏。他看着我又想跟他单独交谈，不肯给我这个机会。 可你必须锲而不舍，是不是？ 排在费尔奇面前的一小队人往前走了几步，哈利怕被这个照例拿着探秘器倒倒戳戳的管理员听到，就没有回答。他祝罗恩和赫敏好运，然后转身爬上大理石台阶，决心不管赫敏怎么说，他都要花一两个小时去对付有求必应屋。等到门厅的人看不见他了，哈利从包里抽出火点地图和隐形衣。隐形之后，他敲敲地图念道， 我庄严宣誓我不干好事。 然后仔细查看起来，因为是星期天上午，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在各自的公共休息室里。格兰芬多的在一座塔楼，拉文克劳的在另一座，斯莱特林的在地下教室，克奇帕奇的在厨房附近的地下室。有零零星星的人在图书馆或走廊闲逛，还有几个人在场地上。看到了，高尔一个人在八楼走廊里。地图上看不到有求必应屋，但哈利不担心这一点。既然高尔在外面放哨，那么屋子就是开着的，无论地图是否知道。他健步冲上楼梯，到了走廊口的拐角处才放慢脚步。他蹑手蹑脚地向赫敏两星期前好心帮过的那个端着铜天瓶的小女孩走去，一直走到她身后才弯下腰小声说， 你好，你很漂亮是不是？ 高尔惊恐地尖叫了一声，把天平扔向空中，撒腿就跑。在天平摔到地上的回响散去前，早就跑得无踪无影。哈利大笑着转身面对那段空墙，他相信德拉科马尔福正僵立在后面，知道外面有不受欢迎的人却不敢出来，这给了哈利一种非常痛快的感觉。他开始思索还有哪种说法没有试过，可是乐观的情绪没有维持多久。他花了半个小时又试了很多说法，想探出马尔福在做什么，墙上还是没有出现门。哈利感到遭受了难以置信的挫折，马尔福近在咫尺，却半点也看不出他在干什么。哈利彻底失去了耐心，冲过去朝墙上踢了一脚。他觉得脚趾头可能折断了，抱着脚单腿跳，隐形衣滑落了。 哈利， 他金鸡独立来了个急转身，结果摔倒了。他十分吃惊地看到唐克斯正迎面走来，好像他经常来这条走廊散步似的。 你来这干什么？ 他问，一边急忙爬起来。为什么唐克斯总是看到他躺在地上呢？ 我来见邓布利多。 唐克斯说。哈利觉得他的样子很糟糕，比平常更瘦，灰褐色的头发很稀疏。 他的办公室不在这儿。 哈利说。 在城堡的那一边，石头怪兽后面。 我知道。 唐克斯说。 他不在那儿，显然又走了。 是吗？ 哈利说着，把踢伤的脚轻轻放回地面。 嘿，你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不知道。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坦克斯说，仿佛是在无心地扯着他衣袍的袖子。 我只是想他可能了解情况。我听到传闻有人受伤。 是啊，我知道，都见报了。 哈利说， 那个小孩企图杀死他的。 预言家日报的报道经常滞后。 坦克斯说，似乎没有听他说话。 你最近没收到凤凰社成员的信吧？ 凤凰社没人给我写信了，自从小天狼星…… 他看到坦克斯眼中已泪水连连。 对不起。 他不安地说， 我也很怀念他。 什么？ 坦克斯茫然问道，仿佛没有听到他的话。 回头见吧，哈利。 他突然转身往回走，留下哈利呆呆地望着他。约莫一分钟后，哈利又披上隐形衣，继续设法进入有求必应屋，但心思已经不在这上头。终于，腹中空空的感觉和罗恩、赫敏就要回来吃午饭的事实，使他放弃了尝试，把走廊让给了马尔福，希望他吓得再待上几个小时也不敢出来。他在大礼堂里找到罗恩和赫敏，他们都已经吃了一半。 我成功了，差不多吧。 罗恩一看到哈利就兴奋地说， 应该换隐形行到帕迪福夫人茶馆的外面，我超过了一点，到了文人局旁边，但至少我移动了，太棒了。 哈利说， 你怎么样，赫敏？ 哦，他显然是完美的。 罗恩抢先回答说， 完美的目标、决心和从容，哎，管他是哪几点呢？结束后，我们一起在三把扫帚喝了一杯。你没听到泰克罗斯怎么不停地夸他呢？他要是过两天不求婚才怪。 你呢？ 赫敏问道，没去理睬罗恩。 一直在有求必应屋呢？ 是的。 哈利说， 猜猜我在那儿碰到谁了？唐克斯。 唐克斯？ 罗恩和赫敏一起惊讶地说， 对，他说是来找邓布利多。 依我看， 哈利说完他和唐克斯的对话后，罗恩立刻说， 他有点崩溃了，在魔法部发生了那些事之后六神无主。 这有点奇怪， 赫敏说，显得很担心。 他应该守护学校，为什么突然擅离职守来找邓布利多呢？何况他还不在。 我有个想法。 哈利试探地说，他觉得说这个有点怪，这似乎更像是赫敏的领域。 你觉得他会不会爱着小天狼星？ 赫敏瞪着他， 你怎么会这么说？ 我不知道。 哈利耸了耸肩膀， 可我提到小天狼星的名字时，他差点哭出来。他的守护神现在是个四条腿的庞然大物，我想会不会是变成他了。 这倒是个想法， 赫敏慢吞吞地说， 可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冲进城堡找邓布利多，如果这真是他来的原因。 还是我说的吧， 罗恩说，他正在把土豆泥咬进嘴里。 他有点反常，六神无主，女人嘛。 他煞有介事地对哈利说， 就是容易沉不住气。 可是， 赫敏说，他已从沉思中回过神来， 我怀疑没有哪个女人会被罗斯莫塔女士听了女妖、治疗师和米布米宝的笑话没有笑而生半小时闷气。 罗恩瞪起了眼睛。